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玉器在普通人眼里向来有种神秘的感觉，从新石器时代到现在，中国玉文化已经走过了8000年的历史。围绕著名珍宝和氏璧发生了哪些传奇的故事？中国当代玉器的四大国宝是怎样创作出来的？他们又有过多少跌宕起伏的经历？著名作家贾平凹是如何得到一块世间罕有的金镶玉？又为什么忍痛割爱分香散玉呢？秘闻与现场，传奇与知识，纪实传奇正在播出。中国玉器市场见闻录秘境。 上回我们讲到，杨玉孙以150,000的价格从缅甸买回来一块石枕头，一个月后他来到北京，要分解开这块石枕头一探究竟。 第二天我陪杨玉孙到了玉器厂，60,000人家要买的一块石头净赚45,000，硬不出手，就是要等这一刻。解玉师傅征求他的意见，是包皮呀，还是开解呀？包皮不上料，一点一点从玉石外皮碾磨，看皮下的种水和颜色，这种开法对石枕头没有意义。这块料皮下的绿是显而易见的，问题是满绿还是薄绿，是玻璃地、冰地、蛋清地，还是浑水地、石灰地、狗屎地呢？这只能彻底解开来看了。杨玉孙在石枕头一个角的弧面上画了条线，让师傅顺线开解。扎陀沙沙地响起来，杨玉孙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有一根塑料管不停地往扎陀上滋水，水从玉石上滴答滴答地落到水箱里。我不知道杨玉孙听到没听到那滴水的声音，也许他没有听到。事实上，扎陀的沙沙声完全吞没了滴水声，但我却听到了擂鼓一样的滴水声。每一滴水落到水箱里，都像鼓槌敲击在我的心上。这是一个让人窒息的过程。这样的赌博比任何一种赌博都来得凶险和刺激。开解的面积不大，半个小时不到，扎陀停了。玉工抬起扎陀，捧起石枕头，在切割缝隙底部约有半公分厚度相连，师傅示意杨玉孙敲开，杨玉孙挥挥手让师傅开，师傅手捧石枕头在驼架上一磕，相连的地方断开。师傅先看切口，看后没说话，把石枕头递给了杨玉孙。其实杨玉孙和我都悬着心，紧张地观察解玉师傅的表情，见师傅毫无表情，我知道不妙。果然， 杨玉孙接过湿枕头一看，脸色顿时煞白，串皮绿，最担心的结果出现了。造化真会捉弄人呐！这块玉石中的绿色厚度仅仅像张纸，沿着表皮裹了一圈，其他全是白茬子，而且种水也不好，接近绿皮的部分还算得上是糯化种，往里就是糙米一样的白沙地，干白短水。这是坏得不能再坏的结果了。杨玉孙手指哆嗦，再点了一支烟，抽了几口扔了，脸色由煞白转为铁青。有戏没戏，当间一句，从中间开。他不甘心，向师父发出了指令。从中间开了，仍是串皮绿白茬子。杨玉孙一脚踹开前面的石头，头也不回地出了浴场。当天下午，他就乘飞机回了珠海。第二天，玉器厂给我打电话，说是给杨玉孙打电话，让他把解开的石头拿走，把解玉的工钱给结了。杨玉孙甩了电话，玉器厂让我去拿石头办手续。我到了玉厂，问这种串皮料能值多少钱。师傅说，卖料肯定是没人要，若是用戒律巧用俏色做三个大件，也许能值个三五万。我不寒而栗啊。当然，这只是杨玉孙玩赌时的前传，这是个绝不服输的汉子。后来又数次到缅甸又赌了几次，没有大输，也没有大赢，直到后来赌赢一块黄沙皮，才一把赚了回来。这属于杨玉孙玩赌时的后传，要写大概需要相当长的篇幅，这里也只能简略记述了。这是他第五次去缅甸回来路上捡来的一块料，在蒙古的翡翠毛石市场，他转了三天一无所获，回来到了瑞丽，3万块钱买了块黄沙皮毛石。本来他对这块石头没抱任何期望，卖家说不清敞口，旁观的人有的说是帕岗敞口的，有的说是摩岗敞口的。他随随便便的买，随随便便的带回珠海，只想用它做改革琵琶的玉箱。谁成想一解开，里边竟包着一大疙瘩高翠。就是这块料成全了他的珍宝琵琶梦。我们可以来看看当时国内各大通讯社有关这个珍宝琵琶的报道。新华社北京1992年9月14号电，三把名贵的珍宝琵琶由中国珠海珠宝乐器厂研制成功，并将公开拍卖，每把底价不低于100万美元。这三把分别被命名为绿珠、红石榴、蓝雨点的珍宝琵琶，是珍宝乐器厂厂长杨玉孙设计并制作的。绿珠选用翡翠592颗镶嵌在琵琶背面，为唐代梅花图式。红石榴共镶红石榴宝石456颗，其中琴背镶365颗，寓一年365天吉祥有爱。蓝雨点镶嵌蓝宝石456颗，雨点是鸽子的一个品种，取意祈祷和平。三把琵琶的珠宝经过国际有关宝石机构鉴定，琵琶音乐质量经过中国有关机构和专家鉴定，评价为盖世绝伦之珍品。中新社北京1992年9月14号电，一套名为绿珠、红石榴、蓝雨点的三把珍宝琵琶今天首次向中外记者和首都各界人士展示，并在近期以每把不低于100万美元的底价向海内外人士公开拍卖。绿珠选用翡翠592颗，头饰图案为龙凤呈祥传统样式，嵌以高翠绿珠，琴背为唐代梅花图式，较唐代琵琶背箱略大，赋予浓郁的东方文化色彩。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中国琵琶学会、中国珠海珠宝玉器厂联合举办的珍宝琵琶问世新闻发布会，在1992年9月14号在人民大会堂天津厅举行。中外记者和首都各界人士共计200多人出席会议， 杨成武、张爱萍两位将军为珍宝琵琶亮相揭幕。82岁高龄的日本琵琶学会会长浦门义则先生专程从日本赶来，并在新闻发布会上用他带来的仿唐琵琶弹奏了一曲他年轻时创作的《崩》，祝贺中国珍宝琵琶问世。一抱琵琶拍卖底价100万美元，这身价无疑开创了中国民族乐器之最。这个价格并不是杨玉孙异想天开随意定的，而是经音乐界、珠宝界专家鉴定之后做出的评估。珍宝琵琶制作完成之后，杨玉孙首先找到了两个人，一个是中国琵琶学会会长、著名琵琶演奏家、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林石成先生，他要林先生对珍宝琵琶的音乐品质进行鉴定。演奏家弹奏，林先生在近处听、远处听，随后他亲自试弹了每抱琵琶，文曲武曲一一来过，他给出了7个字的评语：盖世绝伦之珍品。另一个人是我，杨玉孙将为三抱珍宝琵琶命名的任务交给了我。蓝雨点、红石榴两抱琵琶的命名曲艺如新华社报道所言，但是包括新华社在内的各媒体对珍宝琵琶铺天盖地的报道中，对绿珠的命名曲艺却不见诠释。其实这抱用翡翠镶嵌的琵琶是三抱珍宝琵琶的钢鼎之作，杨玉孙最为珍爱。绿珠，西晋时一名绝色女子，美而艳，善吹笛，为富有而风流倜傥的石崇所养。晋书石崇传载，石崇在少年时代便才华过人，他的父亲石苞在临终前分财物给诸子，偏偏不给他，说这儿子长大后一定能创家立业。果如其言，石崇在宦途上一路扶摇直上，官至卫尉卿，成了朝廷权贵，同时也是屈指可数的大富豪。石崇后遭罢职，一向与他不和的朝廷宠臣孙秀垂涎绿珠，派人找石崇要人。石崇从他所养的女子中选出10位让来人挑选，唯独藏起绿珠不语。来人催逼甚急，绿珠感念石崇对他的情谊，言道：当孝死于棺前，因自坠楼而死。孙秀被惹恼了，石崇招来满门抄斩的惨祸。绿珠的故事，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亦在其中。越使绿珠传有诗云：石家金骨重新生，明珠石斛买聘亭，此日可怜无复比，此时可爱得人情。君家闺阁未曾难，长持歌舞使人看，富贵雄豪非分礼，腰金势力横相干。辞君去君终不忍，徒劳掩面伤红粉。百年离别在高楼，一旦红颜为君尽。一位重情重义的女子的芳名由此为世所传。命名翡翠琵琶为绿珠，自有感情色彩和文化借喻包含其中。杨玉孙既非石家金骨，亦无明珠石斛，但他忠贞于民族音乐，潜心笃志，情痴意迷，历尽艰辛，万难不辞。此日可怜无复比，此时可爱得人情，其精神自有与绿珠相通之处。翡翠琵琶惊艳问世，妙乎天籁之音，复以绿珠为名，竟可供人无限遐想。新闻发布会的通稿是我写的，对此我做了简要的介绍，但各媒体发消息时均未采用，大多数人只道琵琶镶嵌了绿色翡翠，故命名绿珠，隐含的动人故事消失了，不能不说是一个尴尬。 珍宝琵琶制作完成之时，正是举世瞩目的1992北京国际拍卖会即将举锤之际。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参照国际拍卖规则举办的大型拍卖会。世界两大拍卖业巨头苏富比和克里斯蒂拍卖行对此表示了高度关注。拍卖会组织筹办机构专门邀请了香港著名拍卖师胡文琪主锤。珍宝琵琶每把100万美元的拍卖底价，就是胡文琪参照各方意见确定的。这个价格成为1992北京国际拍卖会2000多件天下奇珍中价格最高的拍品，也是最为引人注目的拍品。一时间，有关珍宝琵琶参拍的消息和照片继新闻发布会后又纷纷刊登于各报刊版面。三报珍宝琵琶最终未能在拍卖会成交，原因出自多方面，不必细说，但他们缔造的辉煌是世人看得见也感受得到的。1995年，杨玉孙举家移民美国，蓝雨点和红石榴还清了办乐器厂所有的银行贷款，自己则落下了绿珠。绿珠伴随着这个生来爱做梦的汉子漂洋过海到另一块大陆定居安家了。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翡翠发现于何时？何时跻身于中国玉器行列？虽说已有被大多数人认可的普遍说法，但是仍然有不同的声音。普遍的说法是，翡翠明末清初由缅甸传入我国，因清廷统治者喜欢，特别是受到了慈禧太后的激赏，从而在中国风靡起来，成为中国玉器中的后起之秀。这就是说，翡翠在中国的历史并不长，不过400年时间，而真正火起来广受追捧的时间则更短。这种说法依据的根据，从考古出土和宫廷珍藏来看，至今尚未发现明朝以前有翡翠。最有说服力的事实是，在明代，翡翠尚无任何进入内廷的文献记载和实物证据。明十三陵发掘了定陵，在这座明帝陵寝中出土了不少陪葬玉器，却没有一件翡翠。试想，如果翡翠在当时盛行其道，广为世人所认可，很是喜欢玉器的万历帝朱翊钧不会不选翡翠作为陪葬品的。但有的人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翡翠早已进入了中国。根据是翡翠的名称在汉代就出现了。翡翠本鸟名，但班固《西都赋》中有翡翠火旗、柳耀寒鹰、悬离垂棘、夜光在焉。张衡的《西京赋》亦有翡翠火旗、落以美玉、留悬离之夜光、坠随珠以为竹。两赋中所提到的火旗、悬离、随珠都是古时珠宝的名称。两种说法都有根据，长期以来各抒己见，莫衷一是。在这两种说法之外，尚有第三种说法，只是听到的人较少，除了一些专家学者感到极大兴趣之外，其他人并没有去探究。这第三种说法把翡翠的身世推到了一个更为遥远缥缈的境地。张鸿昭在《宝石说》中记载，罗雪堂家藏翡翠刀柄，云洛阳出土者，花纹同古币，故断为周物。今虽未能明辨其是非，故亦不得谓周时必无翡翠也。罗雪堂，也就是著名的语言文学学家，中国甲骨学和敦煌学的奠基者罗振玉，字叔运，浙江上虞人。1911年，当张鸿昭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理学部地质系时，先是奉罗叔运夫子手谕， 约与毕业后单成京师大学农科大学地质学讲师，改罗师时为农科大学校长也。罗振玉是位考古大家，又是张鸿昭的恩师，而张鸿昭作为中国地质学会首任会长，研究翡翠自然历史的开山鼻祖，没有见到实物大概是不会妄言的，更不会将图片收录于他的石雅中，并清楚地注明周代翡翠器上于罗氏藏。张鸿昭的这一说法如果成立，那么翡翠在中国发现并被应用的历史一下子就向前推到了周代。张鸿昭在宝石说中关于翡翠的记载为后世翡翠学者广泛征引，奉为圭稿，引出了很多讨论。虽然大多数学者对此保留看法，甚至引发了日本古时是否出产翡翠的话题，但见仁见智，难有定论。在我查阅翡翠历史有关的文献中，时间较早、颜值确凿、可靠性比较高的记载，当是徐霞客游记。明崇祯十二年春，大旅行家徐霞客游历至滇西，农历四月十二日，他渡过水流湍急的潞江，登上被称为天界和高脊排穹的高黎贡山，再沿岭西古道而下，到达腾越，也就是今天的腾冲。此前在大理和宝山，他已注意到市场上的翡翠交易，当时这种来自缅甸的石头，人们还不把它叫做翡翠，而叫做翠生石。关永昌古人宝石、琥珀及翠生石诸物亦无佳者，永昌就是今天的云南宝山。徐霞客在腾冲共40天，重点对那里的火山、地热、山川、物产、民族、风情进行了考察，留下了4万多字的游记，其中记述了他与翡翠的一段缘分。这段缘分起自别人给他介绍的一位玉商潘婕妤。徐霞客游记里面这么说，遂往吴潘婕妤，婕妤燕古堡舍人，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结识了多位经常往返中缅的玉石商贾。潘生一贵虽清金，而走缅甸，家多缅货，时尼按君命成差来觅碧玉，潘苦之，故屡屡避客。潘婕妤以尼愿成差苏姓者所碧玉宝石窘甚。这个时候他对翡翠已经有了自己的认识，甚至可以说已经很感兴趣了。当他归途再返永昌时，特地拿着友人相送的石头翠生石。徐霞客游记中关于翠生石的记载为我们提供了明代晚期有关翡翠的名称、分类、碾制、工价等重要线索。这些第一手资料对于研究翡翠在中国的传播历史至关重要。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徐霞客游记中所记载的腾冲，如今还盛产翡翠吗？这里的翡翠大王又有哪些故事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同时也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微信号是 JISHI603， 欢迎您搜索添加。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白淼所著的《中国玉器市场见闻录》秘境，本书已由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田阳，制作人张雅娇。 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主持人田阳。我相信有很多朋友现在都有这样一个感受，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下，喝一杯茶，捧一本书，是一件很幸福的事，然而往往事与愿违。我希望用我的声音在收音机的这边与你相伴，我是田阳。